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今天我们和您聊的话题是人际沟通的礼仪。我们都知道，人呢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凡是人都需要和他人交流，只有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才可以真正的融入到社会，享受到人际交流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杨老师好。 方明你好。 这两期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关于人际沟通礼仪的话题啊。 嗯， 之前杨老师也跟我们讲过，其实作为公务人员或者是职场人士来说呢，更需要掌握一定的人际沟通的礼仪，因为礼仪这个事情啊，它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需要配合很多适当的沟通行为，才可以完美的展现在人际关系当中。 对，什么叫沟通呢？就两个人站在一起，它是不通着的，在两个人之间挖一条沟，那个水呀、就可以流动了，这两个人就算沟通了。那么同样的是，我们的意识也可以作为一种流动的东西，两个人之间要架设某一种特殊的频道啊，或者气场啊，或者特殊的一种意念，这两个人交流起来就不费劲，这叫无障碍沟通。 但其实呢，对于很多职场人士来说呢，沟通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难点，甚至是个困惑。就比如有些人他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我非常了解职场的礼仪，也非常了解很多商务礼仪，但是当我在很有礼貌的对待对方的时候，有可能对方并不理解我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我做的很多都是无用功。就比如说下楼这件事儿吧， 对， 下楼梯、 嗯、 我呢带着客人下楼梯，我走在前面，是我怕他有危险。 对， 但是如果对方不理解这个礼仪常识的话，他会觉得我抢他的路，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很苦恼。 实际上呢，再高级的礼仪也离不开沟通。应该说呢，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有自然人的因素，也有社会人的因素。当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角色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学会跟他人进行沟通，而且今天我们讲的叫做有效沟通。如果我们的沟通倒是话不少，动作不少，想表达的东西不少，可是都不是我们的本意，那就不叫有效沟通。 所以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嘛，礼仪这个事情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一定要结合到实际的一些行动当中啊。 对， 那接着我们就来说说人际沟通的一些礼仪。 好的，我想做一个新入职的年轻人，或者大家到了一个新单位去上班，留给别人的印象，在短时间之内，或者说五分钟，能给别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哪几块呢？从礼仪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这样的四大块很重要，就是仪容、仪表、仪态。 嗯，那就是外在的吗？ 那就是外在的。那接下来留给别人印象深的就是你如何说话。如何说话是话呢？仅仅是沟通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呢和明天的节目，我们就沿着这个如何说话、如何沟通的角度，跟大家分别来做一点这个给大家的提示吧。 嗯，那说到说话，最先应该 讲到的就是当你碰到一个人，首先要问人家好， 对， 我们常说的 say hello， 对，没错， 问候语啊， 嗯， 这个问候语，这不是你好你好早上好早上好，这不是很简单吗？这也需要什么学习吗？ 当然举的这个例子仅仅是问候语的一部分，一种问候语总的来说还可以分为比如说日常的问候语、节日的问候语、迎来送往的问候语，而且在问候过程当中还要加上一些称谓啊，加上一些表情动作之类的。 哦，有情境的哈， 有情境的、嗯、话都不太一样。我们先说第一个吧，就是日常的问候语。 杨老师你好。 你好方明。 这不就完了吗？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 嗯、 是。可是很多人并不一定这样说，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含蓄，觉得比较熟悉的人可能见面打个招呼，所谓的打招呼就是一点头一微笑就觉得过去了。当然如果真的比较熟悉的人之间完全可以这样，而我们讲的是职场人士，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我们彼此有那么熟，因此必要的礼貌性的一些招呼就应该有了。打个比方，我们早上上班走廊里面见到了我们的领导，那叫声主任你好，或者见到了我们一个长者老张你好，叫出来说出来感觉不一样。其实类似的事儿呢，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问候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以前问的吃了吗去哪儿啊，现在可能没有牵扯到这么深的个人的这个隐私，就是习惯性的说一句你好， 嗯 啊，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这是简单的。那么然后在这些问候语当中，两个人可能是因为某一件事可能会说一句说哎谢谢，或者说一声对不起。这两个词啊，谢谢和对不起，是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使用率最高的词。我们很多人不说呢，并不是不尊重对方，而是有一些心理上的误区。什么叫误区呢？就会有些人会觉得一厢情愿地认为比较熟悉的人之间不需要客气。 嗯，这个叫什么您知道吗？给个眼神自己体会 啊。对， 现在这个表情包很流行哈。 对对对、嗯、 但在职场上有些时候有些话是需要说出来的， 需要说出来、嗯、 毕竟这是跟家里人和特别熟悉的人还是不一样的。 对、嗯、我们千万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哎呀我们这么熟悉的人了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在职场里面就是要讲究主人对客人，客人对主人的相互尊重，我们就要讲究同事之间的相互尊重，就要讲究下级对领导，领导对下级的那份尊重。这份尊重的心我们都有，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有这份心就把它表达出来。 嗯，哎，说到问候啊，有的时候在公司啊或者单位可能还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碰到领导领着几位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几位重要的领导同时在一起，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打这个招呼又不失礼貌，同时呢也不觉得太过于唐突呢？ 这就回到了我们那个大的专题，我们虽然是在说话的事儿，但实际上它的更加大的一个名词叫沟通。沟通并不一定非得用语言来表达，如果真的你看到领导带了一批重要的客人正在走廊里面经过， 嗯，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表达的尊重可能并不一定非得需要说话，我们可以站到走廊的边上笑盈盈地看着对面这些客人和领导从我们身边经过，然后当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身体微微前倾，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这个时候也存在着一份沟通。 嗯，就是表示出一种恭敬的态度，尊敬的态度就足够了。 对对对，总之一定不能很漠然。说到这儿来呢，我每次去企业上课，很多领导都会说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到这儿来上班，对领导不尊重。我就问他怎么不尊重，他说走廊里面见了一个领导也不打招呼，就是低着头往前走。我也会替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开脱一句，我说他们可能并不完全认识你、 嗯、 或者你也未必就认识他，有些时候他们只是觉得哎， 你是高高在上，我是人微言轻，这个招呼打了反而显得有点唐突。这些领导们会说，其实大家都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单位再大，见到领导打个招呼，其实不管认识不认识，打个招呼都是好的。所以就这句话，我也想给年轻的朋友们提个建议，在这个单位里面呢，毕竟存在着一种上下级的之间的这种尊卑的关系，所以面对的领导不要觉得哎呦，领导未必认识我，或者说我对这位领导我也不太熟。打招呼的方式可以很多，熟悉的叫出名字来，叫出职位来，张总主任你好。如果不熟悉的，就是点头微笑，就是一个致意。但总之一定不能灰溜溜的贴着边直接这样走过去。所以说年轻人们呢，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有点觉得这是我尊重的一种方式，我不想打扰你，你看你走路急匆匆的样子，我不想打扰你，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 嗯，有的时候未必是不打招呼的就一定是不懂礼貌，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打这个招呼，才会出现刚才我们所描述的那种场景啊。 对， 其实碰到这种场景吧，我觉得在过道里面啊，走廊里面啊，或者在这个大厅里面都还好，特别尴尬的是在哪儿你知道吗？电梯里。 对 对，经常我们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电梯门开了，或者同时进电梯的，也许是一位长者，或者是一名退休的老同志，确实你知道他是这个单位的人，但是呢又不认识，这个时候好像就有点很局促的感觉了。 对，电梯里面其实也要看什么样的，如果是本公司的办公大楼，大家的话是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甚至都有一种原则叫电梯30秒钟原则。什么意思呢？我跟领导同乘一个电梯，我要把我今天想表达的事儿在30秒钟之内迅速给他说清楚。这是本单位的办公大楼。如果是公共电梯，电梯里面是不应该有过多的语言的，因为我们会影响到其他人。 嗯， 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面带微笑的冲对方说一句你好，对早上来说这个就足够了。 对，尤其是那种大厦里面有很多家写字楼的那种电梯哈，最好就是少说为妙哈。 对， 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电梯30秒原则，您能举个例子吗？ 打个比方，我今天需要有一件事儿，我要向我的领导去做一个长时间的汇报。 来，你就当我是领导吧。 啊啊，方总我这件事儿其实挺长的，但是在电梯里面我绝不可能完全把它说出来，但是我也要让你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会把我最重要的事儿集中在这30秒钟表达出来。比如说开始计时，方总你好。 你好， 我今天呢上午要去一趟您的办公室，我们有个重大的项目，我想给您做一次汇报，也做一次请示。项目的背景是这样的，一二三，对我们的重要性一二三，您看可以不可以。其实把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完全浓缩在30秒钟的条理性当中，千万不能是说起来没完没了，出了电梯还得跟人家一直往前走，这是说话不利索的表现。 嗯，而且我估计像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之前在领导秘书那里已经备过案了，就预约过了，无非就是说刚好碰到了再强调一下，让领导心里有个数哈，能够重视这件事情。 对，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尴尬的事儿，其实我每次上课还有一个学员问到另外一个比较更尴尬的事儿。 卫生间里是吗？ 卫生间。很多朋友也是半开玩笑的跟我说，哎呦，卫生间里面见了领导要不要打招呼。其实还是那个原则，我们本着的原则是要有效沟通，而并不一定非得说话。如果真的在那样不太方便的场合见面了，面带微笑的冲对方一微笑，叫声张总，或者说领导你好，这就足够了。这个时间不太适合沟通，但是所有的场合都不适合低着头装作没看见直接过去。 嗯，要大大方方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这种诚意啊。 对对对， 礼仪是需要诚意的。哈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候语呢，都是一些普通情境下的问候语啊，早晨呢、中午啊、晚上，或者是在一些场合当中碰到的。还有一些问候语呢，是比如说特殊的一些日子，节日啊，或者什么啊。 对，就是节假日式的问候。 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这种节日的问候往往都比较郑重其事的。比如说，哎，您过年好，祝您怎么在新的一年里面啊，健健康康的，事业这个成功，然后家庭美满等等等等，往往是那种所谓的过年话。而实际上在职场当中，有一些节日问候不用这么的郑重其事，但是不可以没有。打个比方，比如说周末快乐， 周末哈 啊，周末，当我们周五下班时候彼此分手，说一句周末快乐，可能看起来这一跟一句再见没有多大区别啊，但是这就是职场文化，给别人带来一种温暖感，这个温度并不是很高，但它是温暖的。 嗯，虽然都是再见的意思，但是换个说法呢，感觉就是心里暖暖的，认为对方心里是想着自己的。 对，没错。好了，我们过年七天结束了，上班的第一天，过年见面以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呦，都过年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过年的气氛心里都没有了，我们已经投入工作了。见面之后，两个人直接就开始谈事儿。这个不太合适， 好歹得说几句吧。 说几句，就类似于这样的事儿，比如说过年好，啊，或者说新年好。说到这儿来，方明有件事，我一直想跟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多说一下，就是新年好和新春快乐这个词，我发现很多人老掌握不准。新春快乐在我们国家的现在的定位当中说的是春节， 对， 春节。在官方语言当中不用新年好这个词， 新年好感觉就是元旦。 对， 嗯， 现在在中国的这个语境当中已经十分明确了有这么一个定位，新年好就是元旦，而过年我们的春节一定是新春好，新春快乐，所以这个把它给分别开。还有一个，说到这儿来，大家因为现在有了微信嘛，彼此在节日的时候都会发一些问候语，往往是那些群发的。那么像有几个节日稍微注意一下， 清明吧， 清明， 嗯， 还有一个端午节，会用端午节快乐、清明节快乐这个词， 不太妥当哈， 不太妥当。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恶意或者不尊重，可是仔细一究其原意，这都是祭奠性的节日， 一般都是用安康比较合适， 吉祥这样的词相对来说比较 中性一些哈， 中性，它也符合这个词的原意。 嗯， 所以说尤其想注意，就是清明节、端午节这样的见面就问句节日安康、节日吉祥，这个可以。 再过几天就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了。这个男同事应该怎么向女同事问候呢？男下属应该怎么向女领导问候呢？还有呢，就是特定的一些环境当中，比如说迎接客人呐、送走客人呐等等，这样的情况下也是需要问候的。 比如说我们去机场接人，或者在办公室的楼下接一位客人，或者就是在办公室里面迎接了一位客人，有些话呢我们可能只是简单的这么一带过，而来来吧，请进来吧，其实有一句话一定要说的， 嗯， 比如说欢迎，欢迎光临，然后紧接着有些话一定要到位的，比如说请进，请坐。我们可能呢还是有那么一种习惯性的一厢情愿，觉得都很客气，太把距离拉远了，但实际上有些必要的礼节性的话一定要说，迎来送往，比如说欢迎光临，来请进，请坐，请喝茶，这是这些事儿。还有一个，比如说你辛苦了，或者说有些时候客人要走了，家人要分别了，说一句一路平安，一路顺利，一帆风顺啊，还有一个词一路顺风。 嗯， 说到一路顺风呢，也稍微再讲究一下，如果送客人上航班这个词吧尽量别说。 因为这个从气体动力学的角度来讲吧，如果真的顺着风飞机起飞呢，这并不是最佳状态，有些时候可能逆着风升力会更大。 嗯，虽然扯得有点远啊，但是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 就是一路平安是比较稳妥的哈。 啊，对对，一路平安，这些话都可以走到哪儿都可以用得上了。你再比如说迎来送往的时候，还包括一些这个您不用送了，或者说 请留步， 请留步。 嗯， 或者说那我们就告辞了，或者说这个今天在这待得很高兴，或者说哎呦谢谢您的热情款待，这些话谁都会说，其实就是给各位一个建议，把它说出来，说的感觉，说出来感觉就会有一种温暖的。 对，也虽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话吧，听起来都比较客套哈，但其实呢，我们讲的是商务礼仪，讲的是职场礼仪。那么由于礼仪这个场合，很多客套真的是必要的。虽然您觉得可能太客气了，但是这种客气它是需要存在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它就是会给人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心理暗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尊重表现出来。 好吧，杨老师您辛苦了，一会儿我们第二节再说吧。 您辛苦了。 好，到这里呢，我们职场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运河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第二时段，一会儿见。

言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你好方明。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要是人际沟通礼仪当中的一些话题啊。 对， 上一时段呢我们提到了问候语，包括节日问候语啊，还有特殊情境下的一些问候语。那这时段呢我们先来说说称谓的问题。说到这个称谓啊，我们之前就是跟职场的一些年轻朋友聊过天啊，他们有一个困惑，可能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过，就是关于你和您的这个用法。反正一般人呢，就是甭管年纪大小，甭管是谁啊，为了礼貌起见呢，就一水全称您。有的人呢就是说年长的领导我叫您，这个岁数小的或者说不是太熟的我就用你。总而言之吧，这个称谓有点乱，搞不清楚这个有什么具体的讲究吗？ 首先说这两个字有它的区别，两层含义。第一个，您首先它是地方性的方言，就是北京市的一个方言。当我们到表达对别人尊重，是或者说就是平常的人，北京人一律用您。 这里不分年长和年幼， 不存在这个辈分的问题 啊、也不存在什么上级下属。 不存在啊，您请啊，您就请好吧。来，欢迎您呢、啊、您请进呢、啊、这个跟那些尊卑长幼的关系不算太大。第二个就是行业性的对尊者表示尊重的一种称呼。比如说当我们对客户不管年龄不管性别一律称对方为您。再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对上级领导称您。或者在生活当中对长辈的称您，这个呢是更具有普通话意义上的含义，就是对尊者的一种称呼。 好，那如果是到了其他的城市呢？ 其他城市里面我想是这样，我们要表达格外尊重的时候我们就用您，如果一般的人交往用你，这个一点不犯毛病。 尤其是同龄人之间哈， 尤其同龄人之间 说您您的了哈、太过于客套。 但是说到你和您呢，也顺便说一句，我们有些时候对一群尊者，很多人书面语言会用啊，祝福您们身体健康。从语法的角度来讲，我记得有语言学家专门做过一个讲解，您们这个词不存在， 就没有这词儿哈， 就没这个词儿。 你们可以， 对， 但是没有说您们的。 哎， 那一般就可以用各位，祝福各位， 或者说您这个词既可以指单数，又可以指复数。有些时候就一大群人，您可以。当然了，为了表达一种更加明确意义上的概念，比如说您几位怎么样，或者您几位领导怎么样。说的这个，您刚才直接提出了您和你这个概念，也由此我们才专门说说这个称谓啊。我们身边有许多的朋友不太习惯于打招呼，上来直接说事儿，这个其实不太符合我们的传统礼仪。中国传统礼仪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不带称呼不张口，只要一说话先带一个称呼， 包括书面语言。前几天我的一个同事是一位老师，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跟他的学员建立了一个微信的联系，这个学员呢就想托这个老师来办点事儿，没有前言后语，上来一句就是能不能把您那个课件发给我看一下。 他可能觉得既然是我私信给您的嘛， 对， 肯定是您嘛， 对， 您就没有必要再写上个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老师了。 对， 但其实作为商务礼仪来讲，这个称谓是应该存在的，哪怕是发一条微信或短信。 对，就前代如果是发短信，前代称呼，后代署名，如果是一个微信，一定要加上一个称呼，这是一种最基本的一种尊重。你包括好，我们不说书面的，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过节期间大家凑在一起，那见了长辈，见了老师，见了我们的这个邻居，叫一声才开始说话。那职场里面也是一样，到财务部门去报销，到总经理办公室去用车，或者说直接进入领导办公室，我们去办件什么事儿，哪怕对面就是一个人，没有别的任何误解的可能，但是叫一声把他叫出来。当然至于叫什么稍微讲究一点，我们在职场都待过，现在大家已经把职场的称谓给生活化了，明明是领导，现在叫哥叫姐。 对， 这个呢也无可厚非，我想这是一种人之常情，但是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尽量的还是把它分开。生活场合是生活场合的称谓，更多的是论的是辈分，张大姐，或者说老兄老弟，或者说我们见到看门的叫大爷，或者说有的时候小弟，生活场合的称谓以辈分作为主要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职场里面，以官称为好，那是首选，当然并不是唯一，因为礼仪的理念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做一些调整，适当的生活化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在外人面前，或者在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建议用官称会更好，主任、领导、处长，这些词还是要用上去的。那么说到社交场合，一既不是谈工作，也没有那种邻居或者是亲戚之间的那么的近，就是一个社交场合，那么那些最典型的称谓就可以用上去了。 比如说 先生、 女士、 女士、小姐。 小姐现在好像很多人不太愿意用这个尊称哈。 对对， 它有一些别的含义在这儿，我们就不多解释了。 嗯， 但是在某些特定场合，这个还是可以说的。 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这个词不能被那个衍生给污染了。有的时候该用，我到您家做客，哎，你们家小姐今年上几年级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总之呢，应该说，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在社交方面通用的称呼的词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说来说去还是关注一个场合问题。 对， 不管是问候语啊还是对对方的称呼啊、 嗯、 场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总之吧，这个称呼我想就强调两点，第一个，尽量带上称呼去说话，第二，这个称呼随着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定位。 嗯，但是当我不太清楚或者不太确定对方的职位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同意叫老师吗？ 叫老师这个词呢，现在也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这个呢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最佳状态，因为毕竟老师这个词它有比较特定的含义。 嗯， 我倒觉得可以用先生和女士这个词。其实不用说您呢，我自己我也遇到这样情况。我打个比方，有些人可能发一条短信来给我约一次课，人家非常客气，杨老师，我是什么什么开发区的，我来约您一次课。 啊，从头到尾都特别客气，但就是有一条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去称呼，甚至有些时候性别我也说不大清楚，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就用那种通用的词呗，先生女士，这样是目前比较适合的。当然如果党政机关可以用同志这个词。 嗯，还有就是这个职位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副的什么什么，这个需要加上吗？比如副主任，杨副主任。 从政务礼仪的走向来说、嗯、是应该加上去的，但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来说是可以不用加的，所以礼仪也在变化、 嗯、 以前我们说了，比如说一个副处长也可以叫处长，张处长，张处。 但如果正副两个人都在场的时候，要区分的那么清楚吗？ 不需要， 也不需要。 在过去啊，不需要的。这个是张处长，那个是李处长。其实张处长是正处长，那个是副处长，没问题。政治上讲究一些比较清明、比较这个公正一些，建议带出副职来，恰恰会增加我们的严谨性。 嗯，更明确一些哈。 更明确一些。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这两天我们主要讲的话题呢都是沟通的礼仪啊，所谓沟通呢都跟说话有关，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问候语啊、称谓什么的，其实都是说话。咱们有句古话嘛，叫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其实无论是社交场合还是政务场合还是职场，那么语言交际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际双方是否融洽合作呢，还是不欢而散呢，在很大程度上啊都是取决于语言的艺术，所以说话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对，很多人会把他这个说话呢简单理解为一种口才，而今天我们说的是道的层面，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术的层面，不是简单的如何让自己的语言天花乱坠，而是让自己的话更能够真切感人，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把一件看起来挺难办的事儿做的说的让人觉得心里特别舒服。说到这儿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 嗯， 想当初的美国总统里根去加拿大访问，由于他的政策并不是特别的有些完美，美国一些抗议者跟着里根到了加拿大现场来进行那个抗议，把加拿大方面也搞得挺难受，但是他们的前总统里根倒是显得比较的淡定。哎，他用了一句非常玩笑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说我相信他们这些人是专门跟着我到这儿来了，是为了让我到这儿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我在美国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就被这么句简单的话，其实也给自己解了围，也让加拿大方面感觉到比较轻松。 嗯，就是有理不在身高哈，有些时候未必一定要咄咄逼人才能够造出那种声势来。 对，所以说到底吧，就是更多的去与人为善，替别人着想的角度去说的话，其实即使没有口才，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者。 嗯，这就是能够化解困局。 对 对，转危为安，这才叫艺术哈。 对对， 说到这个学习，说到语言表达呀，咱们从小的时候老师教的时候就说说话要清楚，语言表达要清楚、 嗯、 那所以语言表达它也是应该分层次的。 对，我们从小都在学着说话，在课堂上我们的老师也会经常来问我们的问题，到了单位去我们做一个这个成年人也在用我们的语言去办事儿。但是今天我们稍微理顺一下，不管说什么样的话，其实里面的确有些层次，我们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三大层次。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说出话来一定要把话说清楚说明白， 最重要的也是把话说清楚，要别人能够一下就听懂你在表达的是什么、 啊、对，好像在别人看起来说你这话等于白说嘛，你这个我们说话就是要说清楚，但是当 我们对这句话质疑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多少人在开会的时候，在小组讨论会上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大家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甚至到最后他自己 把自己绕进去了。 没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说说话之前，哪怕是生活当中一句随便的话，一定要让自己知道我在说什么。 嗯， 除了主题思想明确，这里我还想再提一个小的建议，就是口齿要清楚。我曾经在北京的高校里面去做一些讲座，很多同学们呢会举手提问题，提问题的时候会场会有人把话筒递给他，这个时候我会提一个建议，我说都是小伙子，我们这个会场又不算太大，能不能我们不给你话筒，你就当着这么多人把你的声音提高出来，把你的嗓音亮出来，把你的语速语调语气给它放的让别人一次就能够听清楚，一次就能够听明白。其实我这样试了几次之后，后来有些同学们会给我反馈说，其实这个办法也是给了我警了一次醒，我们有些时候就不太适合当众讲话，明明是在单位里面开会，可是我们声音很小，人微言轻，人一下子就不带有自信嘛。所以说当着众人说话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口齿要清晰，废话少说，口头语减少，这是第一个层面。 我想很多职场人士可能在职场当中啊，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啊，就是不管是谁吧，下属也好啊，领导也好，有的时候就经常会有人犯这样的毛病，他为了想把这个事情表达清楚，然后说了一大堆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话， 对， 就铺垫特别多。 对， 其实在职场上我们基本上都是直来直去的，他毕竟不是一个什么演讲比赛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写作比赛，需要你用很多的形容词去铺垫啊，你就直接说清楚，说出你想要说的什么就足够了。 哎呦，方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把它比喻为就是不敢临门一脚，他是为了做铺垫，为了让自己的话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可是话绕来绕去，就到了球门边上，这 踢不进去哈， 就是踢不进去。 关键是下面的人着急啊。 对啊，其实我说一件事儿，我相信我们在职的人士都遇到过，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座谈会，或者领导召集某一个项目的研讨会，当轮到某一位在发言的时候，说着说着很可能被领导打断，说重点， 对对对， 或者说你坐下让你们另外一个人来说，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心里面会比较尴尬。 我还碰到过更直接的呢，哎，你要说什么呀，能直接说吗？ 对，所以我们再次给大家提醒这个概念，就是一定要学会当机立断的临门一脚，有些话可以适当的含蓄，但不是绕，不是转来转去把自己的重点都转没了。 对，毕竟是职场或者是商务场合，咱不是文学研讨会，是吧？ 对对对， 就即便是说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事儿，或者说要通知一些不太好的消息的时候，你铺垫也没有必要铺垫那么多，因为毕竟明白的人他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你所谓铺垫反而是一种浪费。 这个有些时候呢，语言反正要有一种自己的一种逻辑，闲着没事啊，脑子里其实可以过一过，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持人播音员，但是这绝不影响我们可以把话说清楚。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去机场在那个柜台上要办登陆的时候，很多人一大堆的问题，比如说飞机有没有晚点信息啊，比如说我能挑一个座位吗，比如说我托运三件行李可不可以啊，比如说这个飞机上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座位，有些时候当我们比较放松的时候是可以问一下的，但是就办这个手续的过程当中，这些话应该按照节奏去问，当人你先把身份证递过去，人家正在给你办的时候，人家首先可能想到的是你有没有行李，那这个时候你告诉他我没有托运行李，或者说我有三件行李行不行，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问一句，我挑选一个座位可以吗？问完了这个问题，当基本上都办完了，再问一句，我能问一下目的地现在气候如何，或者说飞机有没有晚点信息。看起来这些话其实都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但是话是有逻辑性的。总之吧，我想通过这么一个例子也给大家形成这么一种感觉，虽然是简单的话，但是要有逻辑性，要把话给说清楚，那么这样的话人家听了就不费劲，跟我们打交道的人也不觉得累。 嗯，有些人说话呀说不太清楚呢，可能就是有点啰嗦哈， 对， 越想表达清楚越是说的不清楚。但有一部分人呢是另外一种感觉，他可能是有点想卖弄，这个其实在职场上、或者是某些商务场合上是不可取的。 嗯， 你可以表达你的才学语言天赋，但是呢也是要分场合的。 对，不该你口若悬河的时候，有些语言一定不要过分的去展示。有些时候比如说开会到了一定程度，我们马上要请出下一位人要来讲事了，或者要宣布一个决定了，或者说我们这个时间比较短，我们应该去结束了。这个时候过多的卖弄自己的语言，让人觉得心里特别不痛快。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语言表达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层次啊，就是要把话说清楚。那接下来呢还有几个层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和大家说相关的话题。感谢杨金波老师，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健康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